反映两心牵动，投入微风，令这无梦的天空变得轻松，不断摆动，相拥两心失控，再别回家，多进长夜中，听听那色是否，这里只得我两人心。全城人像醉点，我已再管不了。Oh darling， 如凭着什么眼泪传递，占有你的一切。因这晚是这个你，Oh darling， 如凭着什么眼泪传递，占有你的一切。什么眼泪传递，占有你的一切。好啦啦，好啦啦，怀内烈火烧毁了一切，为何瞒自己？吻我，接近我，让我，让我也接近你。 却在他怀抱微笑。